见了吗？为什么你不说话？用你最初的回答再爱我吧。你有我，你怕不怕？孤独的黑夜向谁说话？难道你真的那么傻？嘿，你回过头想想我，看着我。谁说话？难道你？